好欢迎到我叉叉呢梁伟杰德， 我系每日。 今日2021年12月23日 ，Apple 嘅爆炸发表会。 呢度系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话题。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真系爆发嘅，因为应该系2021年 Apple 最后一个发表会嚟噶啦。 爆到烟头气震咯。 爆到之后，Google 嗰发表冇人睇咯。讲成差唔多成五日都仲系讲紧 Apple M1 Pro 同 M1 Max， Intel 跌咗 11% 啊，黐捻线！ 咁我嗱，首先喺讲咗之前，我补翻啲关于 A15 嘅 CPU 啦。虽然我好多人都问我点解唔买机， 等我嚟讲啦，我咁佢最大嘅爆点当然系呢个 M1 Pro 同 M1 Max 啦。但系讲 M1 Pro 同 M1 Max 之前咧，我哋要讲佢嘅亲戚，应该叫小弟啦，就系、是、呢个 A15 同呢个 A14 GUM1 一样。M1 Pro、M1 Max 其实就系一个再大粒咗嘅 A15 嚟嘅，佢系同架构，然后再将佢变大咁样，你可以咁样理解。A15 同 M1 Pro 嘅相似性咧，系比呢个 M1 Pro 同 M1 更加多嘅。而我哋上次呢头发表会完，我哋就录音啦，所以就等唔到佢有实测出嚟啦。咁啊，所以我哋一路顺便先讲翻 A15 嘅少少，就系当报告啦。咁啊。A15 相对于 A14 咧，几乎系冇进步，尤其是系同频率嘅性能方面系冇进步嘅。 嗯， 佢有少少似888嘅情况咧，极限性能系以超频上升佢个极限性能嘅，嗱冇 hertz 咁，但系就唔代表佢唔系靓咗。首先佢嘅工艺咧就由5纳米变成咗5纳米 P， 即系类似呢个 Intel 嗰啲14++++嗰啲乜嘢啦。 嗯， 咁佢系第一次嘅喺5纳米之内再有改进。性能方面咧就唔系好见佢有实际上嘅同频比嘅性能上升到嘅，但系喺同样嘅表现之下，能耗比佢高咗，即是话佢 简单就悭电咗。 系啦，佢悭电咗，佢唔系话因为性能冇进进，所以要用超频去造成性能嘅提升，而系因为佢悭电咗，所以佢可以用更加激进嘅能源策略。去令到佢可以谷劲啲，因为毕竟系手机 CPU 啦，烧电嘅话你只要揿住佢，你唔可能长期保持最高耗电咁样去玩噶嘛。所以咧 ，A15 比 A14 咧，的确系冇咩性能提升嘅，但系佢就悭电咗，所以可以令到系直至呢个更加高嘅频率，去得到更加强嘅效能，同时亦都可以喺同样嘅表现性能之下更加悭电。咁啊，令到佢成功成为一个嗱、有啲 fan 系好愤愤不平嘅，点解啲人测新手机都要用原神嚟测？是因为只有原神先会不顾正常手机性能去取佢个资源，正常手机系会锡住粒 CPU 嚟去行嘅，但系原神唔系，原神系不顾一齐去冲佢而做到佢嘅画面靓嘅，所以咧佢出的时候系冇任何一部手机可以行到稳定60fps高画质嘅，系冇任何一部手机电话做到 A15 最劲嗰粒啦，因为佢开始玩呢个唔同阶又唔同级数，因为以前啊系讲紧无论你下位嘅定系贵啲嗰部啊，佢都系同一粒 CPU 嚟噶嘛，而家唔系啦。而家系贵啲个 Max 咧，核心会多啲嘅，亦都系因为佢面积大啲，晒亦比较好，系真系关事嘅先讲。所以佢容纳到更加劲嘅核心，咁多亦多啦。佢好明显就攞嚟区间市场啦。你需要最劲嘅 CPU 啊，咁你俾贵啲咯。你话佢好似 Nvidia 咁中意咁样老黄刀法，咁你可以咁样叫嘅。咁但系佢都合理嘅，某种程度上好啦。咁、拉到落去我哋 M1 Pro 咯。咁 M1 Pro 同 M1 Max 理论上你 大家知道噶啦，应该咁讲就系其实咧喺发表之前一个礼拜，但系已经有人爆料就话，今次 M1 就出 M1 Max， 当时叫 X 嘅啫，因为佢大家知道佢会有个新名，但系就冇知系咩名。咁有人爆料就会有人 Pro Max 之后两个版本，咁亦都爆咗料啦。首先公布咗就系首先 M1 Pro。 喺呢样嘢之前，我哋要交位下先。嗱，你可以听翻我哋当年 M1 出嗰阵时，我哋个专题，我哋讲过噶。M1 再上，佢哋后屘要再搞，要再推出推高性能，你叫佢 M1 Pro 又好 ，M1 Max 都好，嗰阵时嗰句嘢系咁样叫噶。Exactly 俾我哋噏中咗啦。虽然就真又真系好好 估，因为好 Apple， 因为好 Apple 名咯。 又好好估啊，的确系你之前 iPhone 都咁样叫啦。 咁简单讲下最辅助硬件，首先。M1 Pro 最多支援 32G 10核心 CPU 16核心 GPU， 咁就8个高效能核心，2个悭电核心， 8大2小啦，我哋一般叫嘅 係啦，16核心神经引擎，频宽就 200G， 咁呢佢 SOC chips 呢就係所有 RAM 都係共用嘅，不论 CPU 或 GPU 都係共用同一个 32bit 记忆体嘅，咁就呢个就係 M1 Pro 嘅。好啦，跟住M1 Max 就大一截嘅，即系个晶片净大一截嘅啦，明显就大差唔多大咗成即系60% 咁滞嘅。咁就最多支援64G、10核心、32 Core GPU、400G 记忆体频宽，最多支援4只 mon。咁 M1 Pro 就2只 mon 啫。咁分咗煲4支援， 嗱，呢度咧入边其实咧就 M1 Pro 同 M1 Max 咧，其实两个分别咧喺 CP 方面咧几乎冇分别嘅， 系唔系？几乎系直接冇分别。 佢差咗嘅只不过系 GPU 嗰边，所以你会见到咧睇图啊，佢因为佢好中意 show 佢张图噶嘛，上半部咧就是 CPU 同 RAM 部分嚟嘅，下半部咧就系 display 部分嚟嘅。你睇下佢 M1 Max 咧，比佢多咗嘅地方就系 display 嘅部分咧，部 double 咗一次，对称咁样多咗一部分出嚟嘅，几乎系咁样嘅。呢度就系16核心同32核心嘅，即系内容多咗一倍咯。 系啦， 真系咁样搞嘅咋。 咁咧，其实重点就系因为佢本身系所有晶体咧系一齐用嘅，即系话诶呢个其实佢亦都点解咁悭电咁快嘅就系、是、以前咧啲 CPU 同 GPU 所谓叫共用晶体就系喺16G 里面，我拨4G 俾你张 display 卡，咁呢4G 就净系 GPU 用嘅啫，咁 CPU 系唔会用到嘅。咁你有咩冬瓜豆腐？你需要即系存咗资料咧，系由晶体转翻 GPU 传俾 CPU， 跟 CPU 再转落去。咁而家就唔使啦，就系、是。你 GPU 传收改完之后，机体 CPU 直接存取，咁就悭咗呢段功夫，就快咗好多。佢讲法系， 即系呢个我哋之前其实应该有提过啦。无论系 M1 又好，而家 M1 Pro 又好 ，M1 Max 都好啦，佢点解会比传统嘅 Xbox CPU 悭电快咁多？系因为佢系啱接口嘅，佢系一个简单指令集嘅 CPU 嚟嘅。之前都提过啦，有啲相似于以前由 Pentium 4去到 Core Duo 呢个架构转换方面，佢直情系个原理上唔同咗嘅。所以佢悭电啊嗰类嘢，主要系呢部分。咁今次 M1 Pro、M1 Max 相对于 M1 咧，其实都唔系有好大嘅架构进步嘅。其实同 A14、A15 一样情况，佢咧就系容纳到更加大嘅核心啊，成粒大咗，直情系成粒大咗嘅。 系啦，因为嗰阵就你都系五纳米制程啫嘛。 所以佢嘅性能提升咧，其实好大部分咧就系我哋之前讲过啦，塞多几个核心落去咯。有人话串佢，屌你都冇咩进步，净系识塞核心入去。咁我谂紧，言下之意你讲到好似 Intel AMD 唔系靠塞核心嘅喎， 咩一样？ 即系你要明白，啱啱出嘅咋 Intel 12900K 330W 啊，屌喇声，咪又系16核心。 嗱，讲到 watt 数，我一定要讲下佢跳咗张图表。首先就系 CPU performance with power， 咁咧同样嘅 power 咧。M1 Pro 咧系比八核心嘅 laptop chips 咧悭电 70%， 即系话做到同样表现 ，Apple 系悭电七成，而 CPU 方面都系一样，就是、同样 M1 Pro 对住 discrete PC laptop graphic 即系 chips 啦，就悭电 70%， 已经唔好讲话嗰啲咩嘢，即系跟啲 CPU 啦，即系唔好讲咩 chips 嗰啲啊，系讲 GPU 插咗 display 卡嗰只啊，都悭电七成嘅。 呢样嘢咧就呢个图表都其实几有趣嘅，因为我哋以前讲 M1 的时候有提过噶，佢个极限性能天花板系冇当时嘅 Intel 咁高嘅。我哋讲嗰时讲过啦，先讲，就算而家都好啦，佢因为佢嘅比较咧系八核心嘅 laptop CPU， 而唔系十六核心嘅 desktop CPU 啊。当然佢比 desktop CPU 悭电好捻多，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我哋之前讲过啦，唔考虑佢个耗电，就是、考虑性能天花板嘅话咧，其实仲有得挥下嘅。所以佢呢张图系有少少误导嘅，不过好正常啦。你呢啲发表会做图表，梗系写出对比噶啦嘛。 唔系，因为其实系有啲人攞咗啲测试机做测试报告嘅。最简单总结就系、是，M1 Max 佢性能等2019年嘅 Celeron 台机。谂下、系 Celeron 2019年嘅台机，即系两年前嘅台机，而家你喺一部 notebook 上跑到啦。 因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近代啦，以前可能冇咁差咁远嘅，因为功耗同埋电量关系啦 ，desktop 就算你叫做同级都好啦，其实差好卵远嘅，个性能上面差好远，尤其是 GPU， 你唔好以为同样都叫3080啊 ，laptop 版嘅3080个性能系相当于 desktop 版嘅3060嘅咋，系啊，直情差咗一级嘅。 仲有咧就系睇3050咧就啦。有个嗱，我唔知系咪真，我唔知系真实就出嚟点啊。但有支测试报告，即系唔知边度攞到测试报告话 ，Mac Max 最高级嘅大致上嘅等级就等于 laptop 版嘅3050，就算好高噶啦。仲谂下，记住呢个阵间我会讲到MacBook Pro 嗰个火牛嗰时会讲到就系佢悭电得好紧要。好啦，嗱，既然讲而家直接跳落去真正主机啦 ，MacBook Pro 首先冇咗一个企鸡肋嘅 LCD 嘅 Touch Bar。就变返全晒细嘅function key。 终于认衰了。 因为好衰嘅 function key 唔知点解呢，好多 keyboard 呢 function key 嗰行字呢系特别细㗎嘛，一个细长方形㗎嘛，而家变咗全正方形啦。 因为之前都俾人屌咗好耐，有人直情讲到明你一日唔撚攞走嗰嚿嘢，一粒都唔撚买你新嘅 MacBook Pro。咁我然后佢好似落咗订啦。 係咁就执啦。跟住实际呢就系好多人都耳暗暗嘅个刘海。因为佢今次咧系出成个画面做超窄边，问题就系 咁上面你要摆个，你要摆个摆个 1080P 嘅镜头，咁你侧边嘅你都有限，咁方法就系刘海咯，即系 iPhone 嘅做法咯。有啲人有责任，但我觉得冇所谓嘅。 即系可能佢系为咗令到个镜头保持中间啦吓，即系你最少你可唔可以喐你个 OS 嗰边去迁就佢咧？即系咧， 因为呢样嘢如果你用开 Mac 你会知嘅，因为其实佢嗰个位置啱好就系 touch bar， 即系嗰支 menu bar 中间嘅位置。一般除非你开好似我咁开成抽嗰啲一大堆 icon， 唔系嘅话咧，嗰位基本上系冇嘢嘅。长时间冇嘢嘅。 嗰、那个位置就系 exactly 就系你个 title。 中间嗰个镜头好似我今我睇呢个部 iMac 咧，中间个位置咧系冇嘢嘅。就算我开咗成抽 icon 落去都系冇嘢嘅。即系话，只要你啲 software 咧，唔好写到一大抽又长又臭嗰啲，即系个menu bar 咧，出后一踩抽嘅话咧，基本上嗰个位置咧系保留空间，系唔会撞嘢嘅。但系实际情况唔知啦，因为有啲你知写 software 啲友系黐线噶嘛。 因为我听到就是一大盏做 graphic 设计啊嗰类嘅 fan 就喺度屌晒老母啦，因为佢哋嗰啲生产力软件，我唔知边个发明呢个咁嘅名噶，即系 Apple 好中意用呢个名啊。 直接讲句系搵食架生。 就系好捻多呢啲咁嘅嘢，因为佢就系好多嘢要做噶嘛，所以就会唔知佢最终去点样去迁就。最差嘅状况当然系食捻咗佢某啲地方啦，嗰嚿嘢个交互作用啊，到而家都未知佢会点样做噶。 嗱，Apple 工程师话，只 mouse 系可以，个 mouse cursor 系可以隐藏喺嗰个镜头位置嘅，即系话嗰个镜头位置其实有嘢嘅，隐藏咗嘅可以。 系一个日你睇唔到嘅部分啦吓。 系啦。 咁问题就系讲紧，如果嗰个位有嘢有掣嘅，我点样揿落去？ 唔知啦。 用盲揿咧揿落去啦要。 嗱，点解会讲嘅？头先我讲过啦 ，M1 Pro 就支援两只 mon， 因为其实而家 M1 咧系支援一只 mon， 即系话。你可以拆一隻本身 mon 一加一啦，佢本身嗰隻再加一啦， 一加一，但第二隻 mon 就要 mirror 噶，即系镜射噶啦。但而家咧 ，M1 Pro 就两隻，即系话有出三个唔同画面，而 Mix 就四隻唔同画面。咁如果你需要揾只架撑，买只大 mon 咪得咯。反正我系正常讲，你攞粒 M1 Max 去做啲需要大 graphic 画面，你一定要有只大 mon 嘅。你唔会咁神经，我谂住14寸 mon 做呢啲咁嘅嘢啊嘛。 其实就好简单，就因为 M1 嗰阵时咧，佢系有一组嘅 GPU。即系你可以咁样理解啦，佢唔系咁用核心啊，即系佢有一组 display 嘅单元，两组啦，应该叫。M1 Pro 咧就多咗一组出嚟，所以咧佢就可以负责多一个 mon， 而 M1 Max 又再多咗一嚿出嚟。 啊，仲有补充下，佢系 Thunderbolt 四，同埋咧，如果你用Thunderbolt 四出 mon 嘅话咧，佢支援 4K 180Hz 嘅啫，但系佢根基嗰个 HDMI 口咧系支援 4K 60Hz 嘅啫。不过我呢个插嘅，我觉得问题唔大嘅，因为一般嚟讲，其实你好少会用到即系我插机嘅话，好少用到120Hz嘅啫。 呢个就唔关性能事啊，呢个纯粹就系频宽唔够咁啊。 嗱，今次咧，而家讲下好重要插，头先就 Massive 回归 ，Massive 三更加扁更加薄，但实际上系 Thunderbolt 四嚟嘅，支援超 supercharge 30分钟内可以插差五十%电，前提系你嘅火牛要系96W，即系大火牛要。 唔止功率噶，仲要 support 佢个快叉嘅。 系啦，快叉唔系一定要火牛够，即系96W 同埋80W 呢两只火牛先支援。 Both 要及系啦，呢两个要求都要及嘅。 但系一定要 Massive 喎。如果 Thunderbolt 4系唔支援快叉嘅，嗱好啦，跟住就系 SD 卡啦，支援 USH2。咁又有啲鬼佬嘅鬼晒咁嘈话，点解唔支援 USH3？咁二同三速度就快一倍，但系正常嚟讲，你 SD 卡你快一倍系谂住攞嚟拍片用嘅啫嘛。咁你摆部电脑度，将资料抄落部 Mac 度，或者抄落去，你使乜咁快啫？所以呢个嘢系慢啲系正常嘅，亦都冇呢个需要去到三咁快。跟住好啦，三个分一部四嘅头，咁呢个就好重要啦。仲话系 USB 3.1噶，支援快叉，所以3.1噶。几乎唔记得咗。头先我讲96W 同埋180W 系 USB 牛，即系话虽然 Massive 条线。是有磁力嗰隻，但是基本上都是 USB 牛。你依然可以在街坊间买到啲咧，只要 100W 嘅 USB 牛咧，系依然可以插到嘅。 佢俾到104W 咧，嗰一开始嗰阵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吓、M1 Max 咁紧食电啊， 十六啫。 点解咧？就因为 Apple 啊，佢俾火牛系俾得好捻小气，小气意思就系佢嘅功率系掹掹紧够嘅啫。以前嘅 MacBook Pro 啊，系讲紧佢要全速运转的话咧。佢唔单止要系由火牛扯电，仲要由电池到扯电，先可以俾佢全速运转嘅。即系佢个火牛功率啦，甚至唔够佢全速运转用嘅。佢系嗰阵时系俾得好悭家，所以佢个火牛先可以咁样细嚿嘅啫。咁 今次佢俾到140W，我谂紧，哇！咁你部机咪好卵食电？而家用同样嘅逻辑谂啊，但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佢唔单止系有俾多咗，好罕见地俾多咗。第一就系佢全速运转都唔需要用电池攞电，我唔知佢会唔会安全起见都照攞，但系咧理论上牛系足够供应佢全速运转嘅，而且仲有静。点解呢？佢系预你可以喺部电脑度输出 USB 出嚟，去俾电个 mon 用，所以佢系俾到140W 咁鬼咁卵大嚿， 好狼胎啊！ 而 Apple 嚟讲系豪气干云嘅啦，已经系。 嗱，仲有一样嘢就系呢样嘢咧。嗱，首先就 mini LED 就唔使讲噶啦，因为大家预咗佢会加嘅。嗱，头先我讲140W 咧，佢系追加咗就系，如果用16寸嘅MacBook 号咧，系有一个叫 Super Power Mode 嘅，我叫做即系名正指水 mode 嚟嘅，就系、是。唔使你唔使悭电啦，总之同我开到最行，风扇开到最大，总有几劲去到几劲。但系只有16寸毛 ，14 版本系冇嘅。呢亦都系14同16寸唯一，应该我所知啦，系唯二分别。因为咧14寸 Mac 同16寸 MacBook Pro 咧，即系两部机咧，以前咧好衰嘅 Intel 年代咧，14寸嘅机咧个 spec 系明显低字嘅，即系话就算打爆佢咧，个 CPU 啊 GPU 咧都系差16寸嘅。但今次就冇啦。不论14寸同16寸呢，你都可以打爆佢去做 M1 Max 32GPU 64GB。咁呢就对于一啲需要高效能但又唔想要又想带出街人嚟讲呢就最好。因为 主要唔系带出街啦，主要系带到四围去啦，主要系嗰啲呢屋企要做嘢跟住返公司又想用返同一部电脑去做嘢嘅人。 或者你去嗰啲工作室啊，好兴嘅话即系去录音室嗰啲呢，插到部机即刻做嘢嗰啲人呢。 又或者啲飞嚟飞去嗰啲呢。係 啊。 咁啊，呢个原因就好简单嘅啫，就系讲紧 Apple 向来都系嘅好激进嘅杀疫政策嚟嘅。Apple 好多耐都系咁样噶啦 ，MacBook Pro 全力运转的话咧系辣手嘅，辣手辣到80度都可以走出嚟嘅，唔系乜啲热点入边啊，80几度啲咪试过，就系佢系讲紧咧粒 U 唔捻烧我就算噶啦。佢嘅晒嘢系咁样嘅，可以轮到你有个比较安静使用环境，亦都有个比较强嘅性能。即系佢唔系话压到好低个性能，去令到佢可以静，而系佢有得佢热，有捻得佢热。因为咧，根据呢个牛顿降温定律，一件嘢如果越热嘅话，佢嘅晒嘢效果可以越好嘅。所以佢保持佢高温嘅话，佢晒嘢效果会最好嘅。咁当然咧，都会辣亲你啦。咁所以都系啦，其实点解16寸最高嘅 spec 会比高过14寸，系因为16寸大部啲，唔系同你讲笑，系真系嘅。呢样嘢喺手机入边咧就更加容易常见嘅。又系攞翻 iPhone 嚟讲啦 ，Pro 同埋无印之间嘅差距咧，系体现喺部机本身嘅大细方面。因为佢部机大部啲，接触面大啲，晒热好啲，所以佢嘅最极限性能系会高少少嘅。 嗯， 系啊。即系真系咁样啊！而14寸同16寸 MacBook Pro 嘅分别就更加明显啦，因为佢成嚿都系铝噶嘛，成个外壳都系理论上都系佢嘅散热器嚟嘅，所以佢16寸比14寸就可以俾一个更加高能耗嘅 CPU 俾到佢，喺 Intel 年代 系啦，但系依家就唔使啦，就总之就系你需要留喺屋企嘅16寸，你需要带出街嘅14寸， 因为 M1 年代咧根本就唔需要去到咁极限嘅散热，佢根本就唔会去到百几度嘅温度。以前 Intel 年代14寸减噪室顶 spec 俾你咧，佢都系会顶住个功耗墙，然后你都系降频嘅咋，所以而家就冇问题啦，因为佢唔会因为咁样而出现顶住个功耗墙然后降频嘅尴尬情况。咁佢就可以俾上嚟咯，你要几多俾几多，你就算系14寸个壳，佢都系足够散热嘅，因为我要重申一次 ，MacBook Pro 个散热系贫瘠到喊嘅，即系如果系一般嘅 Xbox 6 CPU 嘅话咧，系会奶捻晒嘢嘅，即系你用 i7 i9 嗰啲咧就会喊噶啦，因为佢个壳系同一个壳嚟，即系呢个系几大镬嘅。 但今次有风扇嘅，今次 App 放心 ，MacBook Pro 系有风扇嘅，虽然话佢公方话绝大部分嘅情况之下，风扇基本上唔需要开嘅。 如果系行 M1 的话啦。 即系冚住入嚟，你讲一日就上网啊，睇片就唔需要啫。当然啦，你攞嚟搵食嘅话就唔敢讲啦。 因为嗰个壳行 i7 系会，我有话咧系着咗机喺你唔刻意去压低佢嘅状况之下，只要着机就飞机起飞。呢个系我痛苦嘅亲身经历嚟嘅。呢个系 Intel i7 年代，觉得应该系 i7 嚟嘅。嗰阵时系最高级嚟嘅，系嘈捻到爆嘅。我系要 software 系揿低佢嘅频率，揿低佢个功耗，即系自己揿低佢个功耗墙啊，令到佢可以安静翻少少。即系好捻嘈嘅真系，你知 MacBook 个风扇一旦全速运转起嚟，可以几咁嘈噶啦。而家 M1 就冇晒呢啲问题，其实 M1 已经冇噶啦。咁 M1 Pro 只不过系喺性能再提高嘅情况之下，因为之前都讲过，佢以 laptop 嚟讲咧，其实佢系可以就更加俾多啲电嘅。佢嘅功耗实在低到无必要地低得太过分嘅， 咁佢可以再俾翻多啲核心，俾翻多啲电，用翻多啲功耗，去换咗个更加高嘅性能。因为佢而家嘅性能已经系拍得住一部 PC 噶啦，唔系系拍得住一部 desktop 噶啦。 嗯， 咁样。 嗱，咁咧仲补充一点咧，就系相比 M1 嚟讲，今次 Pro 就电力就稍为弱少少，因为始终你佢本身系靠性能啊嘛 ，Pro Max 就嘥电啲嘅，咁电力就略短啲，就冇 M1 咁嘥电，但基本上你 keep 咗十几个钟头噶啦。即系14、14、16全版本都可以十几钟头唔差嘅，即系话一般情况下你可以唔使带火炉出街，依个冇问题嘅。好啦，咁讲下啲其他嘢，首先唔讲 Monterey 啦 ，MOS 同埋更新咗 FileCap Pro 依唔讲啦，呢啲 software 嘅嘢就首先 AirPod 第三代就追加咗识 EQ 啊、空间音效啊、无线插电啊，同埋即系 M1 基本上咧 AirPod 第三代同 AirPod Pro 咧系一模一样嘅嗰碌，咁咧就隔住1499。咁就睇下你需唔需要个入耳功能啦，即係需要入耳功能梗係唔会买佢啦。 其实价钱都係差唔多囉。 差唔多唔 明。即係冇错 ,AirPod Pro 呢官方标价呢即係原本嘅定价呢係贵少少嘅。但係因为佢出咗段时间啦嘛，佢改个价啦嘛已经係。所以呢就会变成同新一代呢係差唔多价钱。有啲尴尬嘅老老实实。如果我要买新一代同价钱嘅话，我觉得你买 Pro 算囉，你买上一代 Pro 算囉。 有啲人唔中意入耳嘅可能。不过呢个就个人问题啦。好啦，跟住呢各有音乐嘅。咁 HomePod Mini 就出咗追加咗橙色、蓝色、黄色三色。其实呢个几，因为讲真呢个嘢呢我觉得系几受欢迎嘅，因为相当抵749咋大佬。以一个智慧喇叭嚟讲呢个价钱其实几有竞争力嘅。 呢个我要讲返少少，我有少少吐槽就系、是。因为呢啲呢算系家居摆设啦，理论上要配你屋企嘅色㗎啦。但呢三隻色呢都系好难恶衬㗎。黑色、白色唔使讲最容易衬嘢㗎啦。但系呢三隻色都唔系一啲好常见攞嚟衬屋企嘢嘅颜色。点解你唔出个做啡色啊嗰类？因为你系衬家私噶嘛呢啲嘢。 蓝色都好啲嘅，蓝色好啲，就橙色就几黑人嘅，橙色黄色。 橙色真系好黑，你暗少少，啡色咁就容易衬啦，因为木色就系咁样嘅色噶啦嘛。 嗯。 黄色都系真系窄咧，你有几可以用黄色去衬屋企啲家私？你谂下，如果呢个系手机，呢三只色就冇问题嘅。 嗯。 但系如果你系一件家私或者系同家私放埋一齐嘅嘢咧，个颜色其实有啲古怪。不过你唔中意，你咪用翻黑白色咯，冇嘢嘅。 啊，跟住咧，有一个咧就系同 iPad HomePod Mini 差唔多嘅，即系类似咧就系 Apple Music 追加咗叫做 Voice Pen 嘅新嘢。简单嗰个就系、是、你冇咧要喺电脑里面用 Apple Music， 你只能够用手机嘅 Siri 叫播歌，即系纯粹靠声控。价钱系$200一个月，价钱就好平啦。而這個呢个咧好难拗晒头嘅就系、是、你只能够用手机用把声控，即系话我要叫播边只歌，我想听声咩歌。這个咧好难拗晒头就系、是。我点用啊，大佬？你知 Siri 噶啦，净系识听一种语言啫嘛，即系咁样就系、是，我想听日文歌，喂，我讲日文佢听唔明啦，用中文讲日文已经听唔明啦。 唔使啊，就系讲紧，如果你讲紧中文，即系你嘅设定系识设中文的话，你讲英文名佢都唔系下下次一次喺度过去噶。 虽然佢好聪明，但系但系咧冷门啲已经唔掂噶啦。但系咧呢样嘢咧，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就系、是，我形容佢做咩？作业 BGM 模式，简直系咩啊？你做紧嘢，想搵啲嘢听下，又唔知听咩好，咁啊，帮我播啲 party 音乐啊，帮我播啲 office 音乐啊，咁嗰只嚟嘅，即系其实有啲似咩？当年嘅 iPod Shuffle 就系有个自由播，一系有啲人系咁样嘅，就系、是、做佢想听啲歌，但系唔知听咩歌，或者我唔好特别想听个歌，我、啊、要你帮我随便播啲嘢啦，嗰种嘅系有啲咁嘅人嘅，所以如果你系想试下听，或者系对于做嘢相有啲即系做嘢唔想咁静嘅人嚟讲咧，呢、這个其实可以玩下嘅，但系。正咁讲真，你买咗$58个月嘅 Apple Music， 我买咗咁耐啦，我觉得冇乜需要咯呢、這个嘢，睇你自己口味啦。 佢又唔系真系好平，$5 平咩平平过 Spotify 嗰个嘅。 如果用净系去到咁样，我有啲小窄嘅。 好啦，跟住就系本次发表会最多人吐槽嘅就系$149嘅 Apple 麦镜布。 即系咧调翻转，其实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咁咪$100咯。老老实实啦，相对之前佢个 look 咧。大家仲记唔记得嗰个碌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其实已经系好正常嘅事啦。 唔系嗱，呢样就首先就系大家唔吐槽演唱会卖嗰啲咁嘅死人 T 恤5000几一件 T 恤烂鬼 T 恤，而吐槽反应报$150-140，你咪有病咧？ 我瞄点咧冇咁远嘅，我瞄点近少少嘅，就系、是、其实名牌眼镜布咧系几嚿水一块噶。 系啊，而家摆明居嘛就系咪人举报？ 系啦，唔同， 就要讲就我俾你惊皮布啊，又好味啦。喂，讲真，你印咗个 app， 讲真，你印个 logo 有收版权费，梗系贵啲噶啦。呢样嘢我同埋惨不过人好卖啫，而家等三个月啦，而家要买都 呢个比想象中更加大反应啦吓。咁我要讲嘅系乜嘢咧？系冇错，嗰啲名牌眼镜布收你几嚿水，佢个 premium 唔系纯粹系功能性嘅，个名都系重要嘅。 即系等于你Gucci出个杯啊，都贵过人啦。 系咯， 但系我唔讲呢样嘢，净系块布，嗰啲收你几嚿水一块嗰啲眼镜布咧，系真系靓过你喺街边十零蚊买块嗰啲眼镜布嘅，系差好远嘅其实。 唔系，或者咁讲啦，真系攞嚟抹镜头镜皮布啊！我俾你抹而家最流叫大牌子啦 ，Haruka 我唔记得系咪嗰间啊？总之系日本公司嚟嘅，出啲相机嗰啲周边用品嘅，嗰块都几廿蚊啦。咁讲真，你一铺印佢 logo， 收你百几蚊，我觉得又 OK 喎。 嗱，我觉得系一个合理的价钱。即系如果你收几百蚊咧，即系同嗰啲名牌厂嗰啲一样啦，我就觉得有啲过分嘅。 但百零蚊 OK 嘅。 但系如果系百零蚊咧，系合理嘅程度嚟嘅。你真系唔应该用十零蚊嗰啲贴贴眼镜布同佢比嘅。即系我成日同你拗嗰啲啊，即系唔可以攞嗰啲去比噶嘛。你应该要用啲抹相机啊、抹靓嘢嗰啲眼镜布去比。而我谂大家另一个吐槽点就系、是，原来买唔到 iPhone 5以下嘅。 唔知道、 啊，因为佢有个 support list 噶。 唔係咁，係太佢太舊廢寫啫，反正唔通佢先話。 唔係點解咧？就係、是、我相信啦，我嗱應該兩者係咪絕對關係？我唔 sure 啊。但係iPhone 5同 iPhone 6其中一個分別啦，就係佢個玻璃換咗下一代。佢個鏡面玻璃啊 ，iPhone 5同 iPhone 6咧係換咗代嘅。iPhone 6打後咧，好似就冇喐過啦。材質上啊，都係冇喐過嘅。 不过我冇分别嘅呢样嘢，其实我又觉得 我唔知系咪因为呢块布喺呢种嘅玻璃材质之下，先系得到最好效果。因为旧玻璃材质咧就比较点讲啊，比较磨砂少少啊，那个质感啊，即系唔知系咪咁样会令到佢个效果冇咁好，所以佢就唔写落去，唔系旧一制唔写，因为几旧佢都有写到，就唯独就系换玻璃前嘅全部冇写到。咁所以我相信就其实呢个系真系第一佢唔系鸠写嘅，佢系真系有嘅。咁但系佢个所谓嘅唔 support， 只系话发挥唔到最好效果啫，就唔系话你唔可以攞佢嚟买 iPhone 5打钱嘅。 系啦，同埋唔好攞去冲花洒吓，唔好好似冇声音咁样啦。咁咩错少少蒙啲水？ 即系如果你用过嗰啲抹镜头嗰种布咧，就知道噶啦。你佢其实几麻烦嘅，佢啲处理。不过就因为佢个有闪而贵嘅价钱，然后咧我先发现咧，原来系有啲人唔知道。有几百蚊块嘅眼镜布存在， 好多人唔知噶，咪即系讲就喺 Apple 之前啊，大家唔好想一部相机、一部手机可以卖成万蚊啦。 就我讲呢个例子嗰时就话吓、啊，原来有几万蚊一副眼镜噶，咁样冇副眼镜， 冇咁嘅极端例子啦，几千蚊一件 T 恤都有人买啦，唔系一块咁车成个 T 恤样超。 即系其实呢个同 Apple 个一路嘅政策都系，冇错啊，有啲嘢咧佢系特别赚嘅，佢哋尤其嗰啲你领先啦，但系。如果你喺街上面买条真系靓嘅拉链线，其实都要百几蚊嘅。 差唔多啦，你咪买啲有厂牌嘅，即系唔好买啲杂物嘅，买厂有厂牌其实系两嚿水嘅要。 虽然我喺电视就特卖城买嘅。 嗱，咁就讲下个人追加啦，就系、是、今次咧嘅价位咧，最低配版咧就85蚊，高配版即十六 G RAM 同埋512咧就19000。咁咧嗰晚咧睇完 show 之后。订咗本人 M1 Pro 就32G RAM 同埋两 T 嘅，但系瞓咗有时就发恶梦，瞓咗睇，咦，好似落咗单喎，即刻扎醒，改 M1 Max 32GPU 32G RAM HDSSD 25000，已经订咗噶啦，就10月30号到，因为而家订嘅话咧，就应该10月先有货嘅，都几抢手，有玩开 Mac 嘅人嚟讲咧，大家意见都系合理，唔算贵。 我有少少好奇，你当我纯粹好奇啦。啱 CPU 又未必可以攞嚟打传统 X86 嘅 game， 咁你要咁劲嘅 GPU 攞嚟做咩啊？ 香港你揸个法拉利出街，你都系咁慢嘅塞车噶啦，点解你买个法拉利啫 ？OK 啦， 呢个林正强当年讲说话，我永远记住就系、是、你买电脑，你唔需要谂住你用唔用得着，系你有几多钱嘅啫。你预算有几多就买最劲嗰部。呢个男人系享受，男人有享受虚荣心嘅。 因为我喺剪片的时候，我就系咁，点解攞张 display 嘅老母噶？ 唔系，应该就系享受嗱，虚荣大于一切，系啊，无意虚荣吹啊！喂，以前你大佬，你而家可以两皮嘢，将两年前嘅一部 S 狼摆喺部 notebook 上面，嗰种快感，你冇理，系好干嘅。同埋咧，我应该无意外，应该拍片摆上呢度嘅，开张片，部机10月10，如果顺利嘅话。到时候拍咗条片，我订上去啦，甚至可能试试攞新机嚟剪嘅。 咁啊，如果系拍片嘅话咧，我就只能喺 YouTube 上面放啦，因为 Podcast 放唔到落去。 系啦，摆 YouTube 上面又会。咁大致上今呢次发表会就 OK 啦，因为其实我知好多人都订咗啊，虽然好多人都成日弹佢刘海又乜又话，但系基本上好多人咧，你需要一部劲机，需要攞嚟搵食，或者好似我咁纯粹叫等佢呢、這个等咗好耐人嚟讲，值得嘅。同埋讲真，我部 MacBook Air 啊，咁前七用咗8年啦。 我都用得啦，如果正上网嘅话，咁呢部机如果用咗七八年嘅话，其实 OK 嘅、哦。谂下，我六十。而 Apple 啲机向相当耐用嚟讲，即系唔系话耐用系啊，真系嘅。Apple 机基本上咧系坏机系相对比较少嘅。Apple Care 话要坏，通常都系头嗰三年坏咗噶啦，三年唔坏嘅话，基本上开八年内都唔会坏嘅。 咁再睇一睇咯。先讲而家出现嗰啲应该都系偷步跑返嚟嘅。我唔肯定系咪阿杰特买攞到走嗰粒系咪都系咁劲嘅。咁而家暂时出现嘅数据呢，就佢应该就已经系去到接近 Mac Pro 中阶嘅 Mac Pro。 Mac Pro 啊 ,2019 年 Mac Pro 嗰粒 CPU Xeon 4320嗰个水准。 中阶的，即系已经系讲紧去到咁嘅程度。咁如果佢再抌大量大旧啲，即系我哋之前有担心过佢 Mac Pro 会唔会出唔到 M1 嘅咩啊嘛？咁有机会系出到嘅。 而家有啦。 我唔知佢而家十核心啦，系唔系佢嘅极限？即系如果佢有本事砌够十六核心嘅话咧，佢真系可以砌到一部唔会差于以前 Mac Pro 嘅 M1 版 Mac Pro 出嚟嘅。即系之前我哋年几前有提过，如果佢个极限就去 M1 嘅话，咁其实而家事实上咧，佢单核嘅性能咧，就算佢过咗一代噶啦，其实由 A14 去到 A15 噶啦，已经系你冇见佢 M1 仲系叫翻 M1 啊，实际上过了一代噶啦。佢个天花板单个大核嘅天花板系冇乜喐过嘅，但系佢因为佢就塞大咗佢。咁 Mac Pro 可唔可以用呢一招行咧？有机会，比上一年我会乐观啲。上一年我觉得佢可能真系要搞到出翻粒 i9 版或者 Xeon 版嘅 Mac Pro 出嚟噶。但系而家佢可能真系会性能冇乜进步，但系凉咗好多。你知系冇错 ，Mac Pro 系唔需要考虑食电啊嗰类嘢，但系佢会嘈噶嘛，佢会热噶嘛。你用过部全力运转嘅 Mac Pro 喺隔篱，你就知噶啦，暖炉嚟啊，屌烂死嗰嚿。如果佢有个 M1 版嘅 Mac Pro 咧，应该系会凉快好多。系冇错，系冬天佢会几暖嘅，即系夏天你又有得你受噶嘛，唔知啦。Mac Pro 应该要啲时间先会再见到噶咯。咁反正正常人都唔会用噶啦，咁大家都知噶啦。 下年啦，最快都下年噶啦。 正常人 desktop 都用 iMac 噶啫嘛。 咁系，好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